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慢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轻声一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诉说，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慢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轻声一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冷漠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 来听到的是一首慢热，今天这个天儿真的热起来，我估计会很慢。 刚才还在和王维聊天说，说笑话呢，我说哎，哪吒姓什么？我突然想起来，大家想一想，哪吒姓什么？ 你先看看你的第一反应， 对， 很多人马上就能想到就正确的答案。 结果王维说姓李呀。 对，那他们全家这几个兄弟可是姓的都不一样。我姓金，我姓木。 好吧，欢迎来到正午有星光。大家好，这边是周四正午有星光了哈。 哎， 再加油一天，明天就周末了。 没错哈，这样的一个有一点阴冷、有点潮湿的天气里面，各位先提醒开车要注意安全。一路开过来，各种车祸追尾的。对， 今天确实是不太好开哈。对，大家要减速慢行。 个人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犯困哈，这天就觉得适合在家里面睡觉，但我们依旧要保持一个状态哈。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各位来聊一聊的事儿呢，我觉得也能激起你内心的一个小小的小激荡啊。哎，瞬间能让你想到很多事情，朋友之间的 AA 制。朋友之间到底应不应该 AA 制？ 谁能朋友之间是不是谁也不敢跟领导 AA 制？ 对，嗨，对，你别光想自己特别好的朋友，你想想身边所有的这些朋友哈。这样的一个话题最近也是上了热议， 是 对，然后曾经也是看到易烊千玺在节目里边提到过，说他曾经有过一个算是朋友，大学的室友啊，这个 AA 制的时候特别会算，比如说今天吃了火锅， 咱按说就每人大家一平均这种 AA 就完了呗。 对呀、 啊。不、哦，每个人吃的多少，谁几片毛肚、哦、啊？这个毛肚到底平均分下来一片是多少钱？ 谁饮料喝的多，喝两瓶？ 真是这样的。 那就不叫 AA 了。那真的就自己掏自己的那份钱， 差不多是这意思。其实这也是 AA 最开始的一个意思、 那倒是、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应该 AA、有没有那些朋友坚持的，或者你自己一般选择跟朋友聚餐或者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就等着各位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 Happy 一些哈，情绪顶上去，来自于五月天，叫做年轻就要对位。 你就像麻辣锅，有了你很快活，一天不吃就难过。你就像黄金甲，穿着你很暖和，不怕有人欺负我。眼神可以交流，心跳可以钱可以借你用，一点点的倔强，一点点的幽默，对味就是要你，要我有你陪我一起疯，天天放烟火，分分都感动，对味的人，对味的心不更浓，我说你也能够懂，有你陪我一起疯，天天放烟火，分分都感动，年轻就要对味，不要理由，有你陪我一起疯，天天放烟火，分分都感动，对味的人，对味的幸福更浓，我说你也能够懂，有你陪我一起疯，天天放烟火，分分都感动，对味的人，对味的快乐， 就要对味。 嗯，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来要吃的那些东西了哈， 还有自己的好朋友们。 哎，没错，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要去尝试各种自己想象当中曾经要一起去尝试的，现在有身边的朋友可以一起聚齐儿，比如说吃个火锅、一个人吃很孤独，很多人在一起吃的时候确实就能点更多的东西。 对， 吃完饭你结账该怎么办哈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 看到这边苏艾伦说哈、朋友间该有种默契，如果 AA 就每次都 A 省事儿啊，如果大家都是轮流请客就都自觉点， 没错、 没有为了买单的争抢和看到戏精啊故意躲单的那种尴尬，才能成为经常一起吃饭的朋友 是这样的， 到位 没错。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来要 AA 对、对不对，然后大家可能也不只是一次吃饭，如果形成一种默契的话，这事就很好办了。 对， 而且就是大家都已经非常自觉，我有一些朋友如果是 AA 的话哈、非常自觉的在吃完饭之后话都不用说，每次都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今天我的卡结账， 对 对，然后这个用我信用卡什么之类的，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算计算器了哈， 对，都大家都自己回头算，最后一报钱，然后回家以后自己该转转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完事儿了， 特别方便， 没错哈，这是说如果大家形成一种默契，当然还有很多情况下需要纠结一下， 对， 需要去讨论一下的，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跟各位的留言， 我看到一个很奇葩的说法，我们回来说， 我们留着说好不好？来，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吧。摇滚的节奏跟情绪，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之内，为各位稍微带来一些能量感哈。想想，哎，想不想环球旅行？现在这个真的有一些难了哈。梦想当中，超级对撞机乐队带来的《环球旅行》。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这个账要算得特别的清楚。 对对对， 对， 要不然就没下次了。 每一块在分配的时候，可能他这个 所谓价值或者你的支出、 嗯、 差距会比较大。 嗯 啊，今儿我来买单，明儿你来买单、嗯，今儿吃的这地方全都 是。你是吃大餐，我请你吃冰棍儿。 明天全都是烤串儿，这谁受了啊？ 是是是、嗯，刚才我们听到非常激烈的音乐哈，其实往往人听到激烈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起伏也容易比较大。 是， 这边就看到了有个朋友说，这话题我好想吐槽啊。 嗯， 我觉得他可能想吐槽身边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事儿。 哎， 就关于 AA 的 说一说啊、嗯、慢慢想慢慢去整理一下思路， 给我们小作文凤先生。 而且这边哥大爷也说了，说这事儿吧得分情况， 嗯， 有时候不需要，有时候需要 AA、 嗯、 具体是什么你也给我们罗列一下。 对，哥大爷心目当中什么时候需要 AA 什么时候不需要 AA。 有朋友提到一个我必须要结合一下，就、嗯、曾经的感触跟经历、 嗯、 就说自己家的孩子， 嗯， 这个小孩在出去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吃饭啊聚会的时候，都一定是 AA， 嗯， 而且算的还是比较清楚，因为他觉得花父母的钱需要仔细，需要珍惜。 哎，有道理， 觉得这样特别的好。苏艾伦的留言、 嗯、 我们也是特别的同意哈。小时候一方面是自己兜里父母给的钱不多， 是 你也想说自己要花，另外也 省吃俭用一点。 哎，懂事的孩子都觉得父母的这钱也是来之不易， 是 跟朋友之间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分配一下， 不要随随便便打肿脸充胖子请客吃饭哈。 没错， 对， 那小时候喝汽水的时候， 嗯， 那真的是我曾经印象特别深刻， 你一口我一口 那你都得拿量杯分好了你知道吗，自己谁都不能亏了。然后今天要吃冰棍的时候就真的要是分得一清二楚。 对， 而且比如说有一个朋友来去买冰棍，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那就是这东西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嗯、 别看一个冰棍可能差个五毛差个一块的、 嗯、 都不能说咱平这个平均给摊了哈。 是、嗯、这边宝姐姐说了哈，如果请朋友帮忙约出来吃饭 AA 就不合适，那必须 你和 哎，有事请你帮个忙，先把今天这饭钱 这事儿给你费劲巴拉的干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说，哎，今儿吃饭咱 AA， 你没买单， 这朋友以后也别见了，是吧？ 好， 来，南拳妈妈，橘子汽水，想想小时候跟大家一起分汽水的快乐哈。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哦、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嗯，拿量杯分橘子汽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起出来吃饭，一起玩哈。 对对对， 对，这边看到听友说，清风飘扬说应该 AA， 我和朋友出去吃饭或者玩，一直都是 AA 制。 哎，嗯，这个就是朋友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了哈。然后这边还有用户8398说请朋友吃饭， 嗯， 其实也是合乎情理的，这都不是事儿。 嗯， 就现在有时候你请朋友吃饭，那是给你面子，相反也同样。 嗯， 哎，相互之间也是，比如说，咱定期就聚一聚。 嗯， 朋友之间相互认可。如果对方就因为现在大家都忙嘛， 嗯， 出来跟你吃个饭，你请客，也是说人家抽空出来给人家的一个交代，对吧？ 是。 然后现在好多朋友去，比如说跟几个哥们儿之间，那可能真要说是到结账的时候，咱就定了一年怎么着聚个三次或者四次。 嗯， 这几个朋友之间就是大家算好了，这一次是我请，下一次该谁？哦，你轮你请， 是 所有的安排地儿啊，找什么包间吃 都归你，是 全你来就得了， 是，那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是是 是有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聚会的这种朋友，所以列罗新年就说了哈， 哎， 得看朋友之间的关系程度、亲密程度。如果是很好的朋友，那肯定会抢着买单，对吧？如果关系一般，嗯，那就 AA， 因为指不定下次还有没有聚会呢，指不定下次是三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四个人，不一定。 哎，这真的是， 嗯 啊，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这个聚会，人家要是特别想 AA 给你算清楚， 嗯， 也是有自己的一个 对 心理活动跟状态的， 你就顺应了他的想法吧。嗯， 没错，具体什么样的活动跟状态，我们一会儿聊着聊着再跟各位分享吧。 我看到有吐槽的哈， 哎，对，嗯，我们今天其实看到有很多的留言，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其他的朋友，我们今天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涵盖所有哈， 是， 今天大家参与比较踊跃，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你可以看到所有其他朋友的留言，而且就是方法也很简单，大家点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嗯， 你一点你会发现所有人就是这个话题留言的，嗯，全都已经给你列好了， 对， 好吧，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夏天，跟朋友聚会了吗 ？AA 了吗？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冷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时间又该回到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夜色下变得昏暗，你想要要谁的陪伴？ 放肆了， 夏日入侵， 我觉得有点朋克。 很朋克，很朋克啊！还告辞了，挺客气。愿望交换商店这样的一首歌曲，带一点小小的调侃，然后也是对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时候的一些小不满，有些无法实现的愿望当中，更多去寻找自己一片小星光、小阳光啊！顺道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的一个话题，跟朋友之间到底是不是应该 AA 制？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这边有个故事哈，他说：“大家仔细听，说我有个高中同学把 AA 制这个奉为天责，我都快跟他掰了。”打一场乒乓球25块钱，我说算了算了，非得给我12块钱，还得给我一个钢镚儿。整个场馆就场馆里面就看他翻来覆去的找那个钢镚儿，还掉地上了，把我尴尬的呀！和他吃什么都是饭桌上就开始算账了，真是服了。我已经有2年没有和他见面了，每次吃饭都得闹掰了。嗯， 这事儿吧。嗯， 得分啊， 多方面角度来去探讨。哎，就是对方他始终是我们这个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人。哎，对方的心里边，如果他自己不说出来，我们也只能是推测哈。 他跟你想法肯定不一样哈。 没错，一方面我觉得有可能是家里边从小就要求说你必须得给人家算清楚， 绝对不能占便宜， 咱不能对短人家的 是 吧？ 一毛钱都不行。 哎，人家可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 应该满足人家。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可能打乒乓球， 嗯， 咱每次都是哎这次我请，下次你啊，好吧，咱下次再。 再见，人家觉得我不太喜欢打乒乓。 对，先把钱给你，咱们下次换别的都行，对吧？咱们这事儿结了， 省的就是说这次你请了以后，下次我虽然不想打乒乓，但是我也得请你， 我得还回去， 回家猛练。那每次你都打人一通啊，是吧？打个半个小时啊，好几场全都是11-0。 所以先顺着别人意思，看看别人到底咋想的， 是 不是？ 是这样的，啊。 得沟通， 哎，没错。还有朋友刚才这个不是提到说经常有组织朋友一起聚会的，哎，特别会算账，因为这种咱们经常出去旅游，确实要算得更明晰一些， 特别好。 好比说燕林很有经验，说组团自驾，这个是 AA 的， 哎， 大家心里都泰然自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当然， 我们现在呢就是加油速通卡用一个账户，可以打出对账单啊，大家看得很清楚，其他的吃住门票再单独记账，最后再拆账。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嘛。 哇，得有一个朋友就是负责所有的这个记账啊、拆账啊，大家心里面都得信任他，到最后其实很清楚一算。 没错，大家都很有经验哈， 很仔细哈。 在这儿也是我们继续看的，这个需要再看到各位其他的一些留言跟这个不同的心理吧。因为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是在两者之间是在游走的，好的朋友就觉得是没必要，对吧？然后有些事儿呢，我得算得清楚。 我们看到这种反复横跳的答案啊， 我们继续让各位把所有的故事你可以写得再明细一些， 对， 我们也是更加细节的推敲出来到底什么情况下该分，什么情况下不该分。 好嘞， 我又想到了一个该确实 AA 的一种情况，好不好？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带来一首解药，解解困，解解乏，什么都可以啊，来自于 Piggy 小祝。 我对酒很介绍，在认识你那一秒，剩的繁花仙草往哪里逃，想抓却抓不到，你是迷你的味道，啊，我好开心，泪都流到嘴角，我在哭你在笑，这算不算煎熬，我放开手你别跌倒，既然你余生美好，我也若不再把你见到，会不会算最好的解药，余生滴答滴，你放那首歌来听，没做过选择题，唯一一次为了你，你很喜欢看电影，但没看我的心，我已经没勇气，不管啤酒威士忌， 我发的朋友圈没有意义，没有底线的巨大歇斯底里，说到见过几面也就两三面，也就让我世界突然只剩就去与你，还没有表白也还不甘心，也还没有什么身份对他目不转睛，也还没有喝到他今日为我端的酒，倒是让我自己灌了自己不知道酒精，但我好想偷偷找他说说话呀， yeah, 你看月亮圆又大，如果他能懂我变成 rap star， 那是会不会什么都不怕，只要早点睡醒你不能熬夜，把热爱变成工作，我不想你劳累，我戒不了烟，但是你我准备戒了，我们会在一起把在平行的世界，他是清晨才泡好的一壶茶，但苦涩的我止不住他的香，看起来很坏，吃的不是无花，像是凌晨找我的那束光，过了许久茶还是那壶茶，只在我心上结了一层霜，能否别再见，把思念寄给月光，别让我的泪花了你的， 我嘴角很结笑，在认识你那一秒，像那繁花仙草往哪里逃，想抓却抓不到，你是迷你的味道，啊，我好开心，泪都流到嘴角，我在哭你在笑，这算不算煎熬，我放开手你别跌倒，只愿你余生美好，我也若不再把你见到，会不会算最好的解药？ I beat your face day by day， 我发现你和他其实也挺般配，不用惦记我，不用给我留位置，没有牵挂，没有留念，其实就没多累，你的双眸心却像一只风之从人间经过，又和春风相拥，抓不到你的心也在情理之中，你是一座南墙，但我却撞破了头，在每个被星河笼罩的夜，想你的夜，没有机会去了解你所有一切，但给我许多灵感，我得向你致谢，为情而死的花，我看过它凋谢，I feel like that， 我能为你遮雨，也能为你摘星，也能为你把我的思念安放快进，你有空就来找我说说话吧，月亮没有昨天大，如果你说余生非我不嫁，这次我一定会什么都不怕，怪我太啰嗦，怪我多浮夸，怪我说不出那最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你也没说，月还在下，反而最美好的他停留在那一刹，他是清晨才泡好的一壶茶，但苦涩的我止不住他的香，看起来很坏，吃的不是无花，像是凌晨找我的那束光，过了许久茶还是那壶茶，只在我心上结了一曾霜，能否别再见，把思念寄给月光，别让我的泪花了你的， 我嘴角很结笑，在认识你那一秒，像那繁花仙草往哪里逃，想抓却抓不到，你是迷你的味道，啊， 我好开心，泪都流到嘴角。我在哭，你在笑，这算不算煎熬？我放开手，你别跌倒。只愿你余生美好。哇耶！若不再把你见到，会不会算最好的解药？ 再不好的衣服茶，但苦涩的我止不住他的心，看起来很坏，吃的不是无花，像是凌晨找我的那束光。过了许久，茶还是那无价值，在我身上结了一层霜。能否别再见吧？思念这个月光，别让我的泪花了你的。 这是 Piggy 小猪带来的一首解药哈、好了以后我们解一解各位的心结。 哇，我觉得今天留言量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关于 AA 来看看， 念两条哈、这边娜娜就说了，和朋友间该不该 AA 呀，尽量 AA 免得到时候发生矛盾哈。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也有人提到说，朋友也罢，亲戚也罢，同事也罢，现在看来涉及钱的问题还是要先礼后兵吧。 先礼后兵 你要干嘛？你留了什么后手？你告啊，要吃饭的话， 我还以为是亲兄弟明算账。 真的是啊， 直接是先礼后兵。 个人还是赞成轮流坐庄、旅行的话就 AA， 这跟我们刚才基本上说的差不多、 差不多。对，这边还有听友说了哈，小朋友们除了生日以外好像都是 AA， 毕竟没有收入，不存在请客这个概念。 没错， 对、不过他们买东西很少，什么奶茶啦、冰激凌啦什么的，可能小钱他们觉得说今天我请你，明你请我，相当于 AA。 没错，这个时候我是觉得也是有家长在背后，很多时候家长都是也一块见面， 对， 孩子都送过去见面了，不得家长送啊、家长在一块一碰，哎，今天我们家请客吧，或者你们家别那啥了， 是是是， 行，没问题，咱下次接着一块再， 对， 这就变成家长之间的一个游走。 对，今天我来接孩子，明天你来接孩子， 是 吧？对、这边红果说了，和我最好的闺蜜出去，我俩都是抢着付款，不需要 AA， 嘿， 那感情好也可以啊。 没错，而且很多时候啊，这种朋友之间，尤其是比如说在可能是往前倒个十年，朋友之间你不抢着付款显得你不珍重这一份友谊。 是， 哎，你必须得抢这么一轮儿。多少年再好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我请，明天你请， 是 心里也达成默契了，但是你表面上都得争一争，你别来我来， 还真是哈。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都这样。 对，这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大家的小互动，是不是啊？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这边在跟朋友在一起，就算是再好的朋友，如果说对方可能最近哎状况不太好，心情不太好，什么都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今天也就没法 AA 了，对吧？ 需要你多付出一点、 都是自己来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时候情绪上的一种小默契。好比说你有一朋友，天天去到 KTV 里面，你要陪着他唱歌， 火 上来就喜剧之王。他们家最近纸巾消耗量也特别大，分手了，失恋了，怎么伤心的都是他，你好意思让他在 AA 吗？ 下次关机就行了。 就是 这个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是你问你寻找。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妥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伤得 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知己都要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出来都跟那儿哭得挺夸张的，最后请等着你结账。 这就没有下次了。 对，就是他自己， 看他是不是真情实感吧，哈。 没错啊，来这边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哎，我觉得看到这边一个朋友性格挺好的，他说尊重朋友的选择，我咋地都行啊 ，AA 也行啊。 要尊重对方的，我咋都行，是 AA 都行，你别尊重对方，就我们 就是我咋都行。 就最好是你说，哎，你请吧，我请，没问题。 你们也得判断一下情况。 这个陆凡一晨说了哈，我其实想说啊，如果当我是朋友，我只要承受得起，请务必让我来。 哦， 就是自己其实是愿意请客的。 是， 哎，你真当我是朋友，而且觉得情绪到位的话，都 OK。 对， 当然也有这个。像第一种感觉的说，一直其实现在 AA 着呢，并且我现在期待对方有一天暴富，然后天天请我吃好吃的。人家暴富了，凭什么请你吃好？ 对呀，我觉得还是这个方法好哈。看到这边说，我们有几个闺蜜经常聚，开始呢是抢着来付账，后来轮着来，再后来大家觉得麻烦，而且每次吃啥价格也不平衡哈，怕让对方吃了亏，干脆选一个管家，然后呢每个人收点会费，吃喝玩乐一起付。哎，没了再说。 多会做嘛， 太会。但是你以前我们也会有，我刚进单位的时候也会，比如一个办公室的 啊， 也会收优惠费，然后每次出去呢就让这个管家付钱。但是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今天你没来，明天我没来， 真是 咱们这笔会费还动不动？ 没错， 对， 把你那份得留出来。 是， 这个就需要一个会算数的， 太会了得， 对不对？然后这一次算出来整个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由他缺席，我们均摊下来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之后再算。你比如说，好比这一次大家出去了，均摊下来每个人花了100块钱，会费剩下当中要扣出来100块钱，要留给他，返给他，就相当于这一次没去，但是 还得返出去。 但是呢，你算又不能按这一次大家均摊算，你再多花一个人，哎，总之很麻烦， 总之很麻烦，所以还不如每次就直接当场 A。 对，老不参与活动的踢出会费这个群，是不是啊？ 你可以不用在这个群里存在， 你以后不要来了。陈奕迅啊，又是一首讲着大家一块出去 K 歌的歌曲，旅行的歌曲，与你常 在。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毽，温暖在同台喝红酒威士忌，什么都好笑，鼓掌气喘，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世上穿走过省之美，携带着行李，沿途尽夜飞，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却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珍贵在还同揭而不舍录影，还被人发现他偷偷制片。 谁刚刚出了新的唱片。带着行李，沿途寻咖啡，寻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完美在和气，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是很危险，人突然爆裂，请将他送院。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千州过生之美，携带着行李，沿途做咖啡，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空气，人格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常与你一起多美，常与你一起无法不理，常与你一起，与你一起，与你一起，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应该跟朋友一起来合唱的歌曲， 嗯， 后面大家一起啦啦一下哈， 那你得 拍个手， 会广东话呀， 没错。 对，这边看到用户8398说了一句话，他说另外还有一种人啊，你跟他 AA， 你给他钱，他跟你急，嗯，这种就不能 AA，哦，要下次再请他。嗯， 哎，还真是， 是 啊，这种情况下 他急了，那还是得 这种性格的朋友，你应该也知道， 嗯， 随他去， 下一次看他急不急。 没错哈，别急是白脸的。 嗯， 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哎，得分什么样的朋友？你这一般的朋友呢，咱就哎没什么哈。 是， 但是有那些过得着的朋友， 嗯， 就是所谓我跟你过不过这个， 嗯， 有朋友过得着，意思就是特亲密， 老北京人，嗯， 哎，过命的交情什么之类的， 嗯， 就这种的话就不用 AA 制。你要真跟人非得死乞白赖的这样的话，好像把朋友的距离又给拉远了。 对，那倒是关系特别好，嗯，你还跟别人这么客气，太见外太生分了， 有点假客气了。 是是是， 对， 这边有生活的新方式啊，他说我就特别触头，外面朋友一起吃饭，最后买单的时候真尴尬。那你今天就得留在我们的这个听天饭聊天群哈， 嗯， 看看大家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是这样的， 嗯， 哈，一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再看一看洛凡依晨的一个留言。 哇， 他提了一个基调特别好，就是说这一， 嗯， 这如果是公共的一场局， 嗯， 饭局酒局， 嗯， 这个就要看现场的一些感觉跟气氛了。 别冒头啊！ 哎，来看一看，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乐队，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 华年，当年这张专辑不是也背后大家回忆一起喝酒的日子？你们当年烤串谁请客呀？哎，不愿意 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弄，你裙摆绽放总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

张强的一首《北京女孩》， 好飒呀！ 真的是啊，这种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抢着买单的。 那是，交朋友要照这样的哈。 没错，这边因为我刚才又看到大橘说了，说你看 AA 啊，有些时候是因人而异的，有那个特别贼的 AA 都逃单，那就不能惯着你，这个态度就有一点北京女孩的意味了。 不要让她在这个群里再待着， 不能惯。 是，这边 Du Pure 说了哈，你说跟朋友吃饭，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小聚，还是为了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主要还是分事情，买单也好 ，AA 也罢哈。这个角度也对。 是， 纯粹谈事情，该怎么着怎么着。 朋友在一起聚个会，放松一下，你说说话怎么都好说。你要真是一个局，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好比说刚才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要续上的洛凡依晨那一段留言，说如果是个公共局啊，我们要尊重这一桌的主基调。不是那么熟的，然后目的性再要看什么强不强等等之类的，所有的这些场面全都盘算完了，最后比如说你该跟着 AA 就 AA， 该谁请客就谁请客，因为这一般都有自己一套礼数要去遵循的。 没错、 啊、 对，这边用户8216说了哈，肯定是 AA， 即使这次他请客下次我请客一样也是 AA 嘛哈。只有明算账，朋友才能长久，最后一句话我支持。 哎，没错哈，亲兄弟明算账嘛。 是， 对，继续要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霓虹花园》，这首歌叫《霓虹花园》。 歌就喜欢最后的这个， 对，这个吉他的声音听着让人想放假， 对，吉他的小 solo 小 riff 太舒服了啊。这样的一首歌曲《霓虹花园》听起来也是灯红酒绿的这么的一片地方 对，我刚想说想喝酒 对， 看到这边无名8059说了很简单呀，谁组局听谁的，谁的场子、谁制定规则， 是没错、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我见过喝酒以后这个结账挣扎着清醒出门就晕倒 太仗义了， 刚吃饭就压钱，就怕被别人抢着买单 了。哦，刚吃饭就压钱，就是说先把这个现金啪往桌上一放，然后拿酒杯一压。 曾经， 今天我买单。 曾经特讲究这个， 嗯， 你别拍，你别拍饭桌上，对吧？你拍饭桌上，到最后你不一定能买得了单。 嗯哼， 而且人家吃的都心里压力，你什么意思？你那搁着点， 拍到这个 提前 收账台。 哎，没错、或者就经常去那些熟的地方，就直接得了，你从我那账户里扣款就得。曾经真是先去了以后，先把现金拍在那儿， 这干嘛？ 塞进去 干嘛？ 一会儿结账多少，剩下你再给我，然后进去再吃饭的，好多有这么干的。 哦，对，然后如果当我想抢着买单的时候，说已经结了， 没错， 我说啊，这么快，没见过他出来呀， 喝完 之前就结了。 挣扎的也见过，就朋友一块儿，真的是在晚上有些酒局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喝晕了。 嗯， 你发现那仗义的朋友都是一听说要结账了， 嗯， 他之前叫3个小时叫不醒的人，一下就清醒了。我来， 哎，等明天再酒醒了，就说我昨天晚干了什么？ 闭着眼把卡伸出来， 后悔都来不及。 哎，这些朋友也是真可爱，是不是？哎，不过当年说实话，这个一块儿喝喝酒啊，跳跳舞的时候啊，这些时候。你不 AA， 搁谁都肝疼、来，与我共舞，李易峰，马赛克乐队继续带着一点 disco 的情绪延续下去。 现在午夜播放怀旧的歌曲，动人的旋律勾起心中的回忆，繁华的夜色跳动着孤单的心，出现在这独角的电影，一点心碎掉落在黑夜，爱的余味还那么强烈，时光无悔，画面被倒退，想与你孤在最后一杯。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在梦里。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时光无悔的幻影。一点心碎掉落在黑夜，爱的余味还那么强烈，时光无悔，画面被倒退，相遇潇洒，夜风温暖旁观，时光不停流转，共舞最好的乐段。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与我共在梦里。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 时光无悔的幻影。 Oh baby dance with me, Oh dance with me,Oh, dance with me, 是 哎，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有朋友问，那下一首是什么歌？问早了，问早了。 关键他问的还是其他的听友，听友怎么能知道？ 哎，这首歌刚才叫做《与我共舞》啊，听着是不是很 happy？ 很 happy。这边看到冬之梦也很 happy 的留言，他说按朋友的级别啊，特别好的就不用 AA， 一般普通的就可以 AA。如果是家里的亲戚朋友的话呢，像这种就属于第三类了，那就可以是年长者买单。 确实是。家人面前 还挺轻， 你让我当个小孩吧，是不是？那当然谁大谁买单了， 耍个赖哈。 哎，确实家里人的时候也是，在家里特别有那种哥哥呀、姐姐啊的责任感。 嗯， 你确实是你好意思让弟弟 AA 啊、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就也不是说我不想不愿意买这个单，但偶尔让年长者买单，有一种我被宠爱的感觉。 自己被宠爱，年长者也有一种再去宠爱别人的感 觉，我在疼爱你。 哎，特别好，你知道吧？这种都是心理上的一种互相的一个安慰哈。 没错，还看到有听友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时候。后会 AA， 要不呢？今天跟这两家聚，明天跟那两家聚，同一拨人想凑一起啊，不太容易，所以没有办法轮流结。 没错、啊，还有这个欢乐咖啡时光也提到跟小孩出去，你看现在孩子其实也是这个不一样的，说现在都自己下单了。 对， 上周末说刚请客吃完饭，请外甥跟外甥女儿喝下午茶，结果我没点单，小孩低着头扫码自己买这个什么的。全都买了， 分别自己扫码自己点单哈。 哎、是这 样，我要一个奶茶，我自己下单吧。那我要一沙冰冰沙吧。哎，我要一西米露。 人也是不跟你客气， 没有舅舅什么事儿。 就是，我们点完了，行吧？你等结账吧。 我们聊天也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们下完单了，我还没买单呢，您自己来呗。挺有趣的， 挺实在的孩子们， 是是是 好可爱、 啊。 嗯， 而且就是现在这个小朋友，很多时候朋友之间相互买单 AA 的时候，在看他们，很多地方设计的就是你下的单，你这个账号结，他下单，他那个账号。结谁发一个拼单都不用像咱之前，你还得什么见面摇一摇、大家一起有个分账什么之类的了哈，也都是小孩玩的最溜了啊、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陪伴各位一起来想象一下，跟朋友一起去海边吃着蛋糕哈 ，Cake by the Ocean， 就是海边的蛋糕这种感觉。We just getting started, don't you tiptoe, tiptoe. Waste time with the masterpiece, waste time with the masterpiece. You should be rolling with me, you should be rolling with me. You're a real life fantasy, you're a real life fantasy. But you're moving so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Talk to me, baby. I'm going on the dance with you, baby.Been dangerously 还有朋友说你在海边吃蛋糕，你这万一掉了小螃蟹小海龟就都给吃掉了。 想很多， 主要就是讲在朋友海边聚会一起 happy， 吃什么无所谓啊，万一你吃的也是小螃蟹呢，是不是啊？开玩笑，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各位留言啊。 这边看到有听友说了，好像局限在吃饭里了哈，出去旅行的时候也会 AA 哈，先一个人花，回头再算账，一般这种时候金额就比较大了。对，特别大金额的时候还是当场就把那个钱转给同一个人，对，然后一下就买了。 要不然就得像之前你看有燕林啊，还有谁，对，非常有经验的都是先记账，有一个人来主负责， 是， 甚至有些时候有共用的账户， 对 不 对, 对 然后最后在一块再去分的时候会更明晰一些啊。 当然也有听友说了哈，最好的朋友我愿意付出，我高兴，我怎么都不为过， 是没错、 那也可以。 哎，怎么就到了一种家人跟亲情这种甚至的友情的时候， 就彼此都不计较了， 根本就没那些事儿。 嗯， 人家也好意思张嘴，你也绝对是大手大脚啊，就不用那么客气。来，继续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宗宪，叫做《星光降落》。刚才还有朋友要点歌，小阿哥说我想听《失恋战线联盟》。 失恋战线联盟，战线联盟哪首歌？ 是不是你这怪不得还没有女朋友吧？打过去怎么老战线呢？ 但我想你能猜到谜底，将浪漫惊喜，究竟是飞机，就像未来未乱的天际。头顶风筝与风的秘密，注定海豚与海的奇遇，但是我和你还要几星际才能牵手漫游四季。爱情的练习题， 无论谁接近， 用真心落笔， 是永恒 的那翻译，描绘你讯息，做你唯一，不做之一。 I want you baby 全世界进你眼睛，炎热的夏季，甜蜜去了冰，微风传递温柔的呼吸，星星为我记住你名字，但我想你能猜到谜底，将浪漫惊喜，折进这飞机，飞向未来蔚蓝的天际。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浩森， 我是董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

就先比擦肩而过想起青春一小回忆，永远猜不透表情，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穿行，沿途的风景都许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交错光影，把最美悄悄印在心底，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并肩前进，最美是共同走的路径，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穿行，沿途的风景都是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交错光影，把最美悄悄印在心底，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并肩前进， 言人中带来一首追风， 一首小情歌， 是的，顺道的就是正午有星光、嗯、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关于 AA 制的 有一条留言我真的我不懂， 哪一条？ 他说的是朋友之间必须 AA、 嗯、 谈恋爱 啊 September September 来来来， 我不懂这条留言， 和朋友不该 AA 制、嗯、谈恋爱必须 AA 制， 为什么谈恋爱必须 AA？ 我们觉得谈恋爱不应该就是谈恋爱，是真的谈感情。 你说的是相亲， 相亲 必须 AA 制，还是谈恋爱必须 AA？ 相亲也不应该 AA， 你上来就跟我 AA， 你跟我那么身份啊，想不想一起过日子？ 有道理，没看上嘛？谁先提 AA， 谁一定就是没看上。所以 这个就我真的不懂。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男生追女生，然后过生日给他买了一个小熊，嗯、一个毛绒玩具什么的。嗯、这个倒照理说就应该收下来、 嗯， 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女孩转身从那个钱包里拿出了一张50块钱，拍那男生桌上， 嗯， 谢谢你的礼物。 哎呦、 嗯！但就跟你说的很清楚，我不接受你的情谊。 没错 啊 啊，人家要接受，起码拍25吧， 还打半折。 对， 没有，我是觉得为什么谈恋爱就必须 AA 呢？我只记得是有些男生和女生可能啊比较计较的哈，分手的时候说，来，我们把过去我送你的礼物，我给你买的手机，给你买的书，我给你算一算、嗯、还回来。 嘿呀， 钱那个再算一算，给你拉个账单什么的， 真是有这样的。 奔着要分开的去，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甭管男生女生吧、 嗯， 男生居多，就是表面上我得结账， 对， 然后完了私下了以后，吃完饭咱出门了，算算啊，计算器算好，有零有整的再给。 我的天， 妾身就这一位，在我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外面还要有面子， 对，音容笑貌犹在的一个男生啊。 他还是恨上他了， 没有，跟我没关系，这谈恋爱嘛，又不是跟我谈， 是， 所以就是确实就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这是剑走偏锋聊别的了，所以这个 September 你也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可能人家很有道理，对不 对？ 对 对对，你跟我们讲讲你的道理哈。 好，这边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少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解忧。 有位老人步履蹒跚，对面座位的青年在抱怨着生活的艰难，抱着孩子的妇女手忙脚乱地站在道路中间，戴着耳机的青年坐在椅子上享受音乐视觉，城市中的人潮转身离去，消失黑暗里，我看着街来的树望着星空，扬起了麻木的头颅，回望着过往的青春，像是合页合不上的书，向往着未来的人生，纪念着回不去的路， 上的光头金项链，喝着啤酒聊着天，无人观看的歌手在路边唱着歌，盼望着明天。外面的人们都在低着头，匆忙赶着时间，明天推翻了明天，到底我们还剩了多少时间？日子还是像日出日落一样照着酒，我和从前一样，自己喝酒喝自己难受。生命曾有灿烂的野花，一遍遍重复不结束的盛夏，重复的问自己明天会好的吗。 明天会好的，也有朋友会过来告诉你，我今天比昨天确实好了。 也有可能相反哈，那解忧少帅唱的这首解忧，有的人是我们忧愁的时候去喝酒，但有的人可能喝完酒之后更加的忧愁。比如说无名8059就说了哈，记得15年前和小学同学聚会，他发达了， 对我混好了，我比昨天强了， 答应请大家喝酒哈，后海喝酒，皇家礼炮什么的，整两瓶啊，啤酒若干。接近结尾，他说有点喝大了，外面走走。结果呢，等到酒吧打烊了，还没回来，打手机也不接，大家都尴尬了，因为知道出席酒局也没带多少钱。结果连所有女生都算上，兜里得一块半毛的钱都拿出来，才勉强够凑上单。回家都是走回去的。第二天打电话，他完全不承认，说是哎，我记得我买单了呀，就打车回家了呀。再也不去他的局了。 哎，这人真是， 嗯， 太不靠谱了。 刚才说就四个字就能总结一下他刚才这段小作文哈， 对， 金蝉脱壳了。 金蝉脱壳，对，哎，不过说实话，就是能干得出来这种事儿的人， 嗯， 人家说自己发达了，可信， 绝对可信。 然后另外呢，就是 发达了怎么抠搜？ 嗯，不过也看情况， 嗯， 那很多时候人。是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情绪，比如说一帮人在一块聚会的时候，人家说今儿我就全请了这个那个什么之类的，就也是客气。你要是真不客气，兜里一分钱不带的上来以后直接就点俩酒泡啊，然后什么之类的，人家可能一下心里不乐意了。15年没见，第一次聚会我客气一下， 你要坑我， 或者说就是说我发达了，这事不是我自己说的， 嗯， 你们说哎哥们你发达了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全都这样，好像狠狠要宰我一刀似的，你们还真好意思就这么着来了。 对， 我不伺候 也有可能哈， 都是有可能的， 觉得都不够善意。 对， 小学聚会 是 吧，发达了我愿意请你们，请你们，但是你们不能宰我， 不能真宰啊，对吧。 对， 这话说了也是因为刚才无名说洗澡去了， 这点12:43啊， 这点洗澡是不是啊？ 不吃饭改洗澡了， 真的泡下午第一茬是吧。 要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清深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何止这一 去到结局，苦苦来复的痴迷。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何止这一句忠义，一步一曲从遥遥到无期，扑扑来复的痴迷。谁让我知你，为你构筑每一层肌理，途经过你最绮丽的风景，与你温柔的哭泣，途经过你最绮丽的风景，与你温柔的面具。 徐秉龙带来的一首拥抱啊。 嗯，我这边看到一个留言，他说我最好的闺蜜从来不结账，说谁赚钱多谁结账，从来不结账。 哦， 谁赚的多谁结账，我觉得得分两头说，就 是 如果说他赚的比你多，他说谁赚多谁结账，然后我把单买了，合理。 对， 他如果不买单，就说你赚的多，所以你买， 天天争当末尾， 这不太合理。 或者永远他其实都是末尾， 这永远的。 哎，他就算是第二名了，他也争当末尾。 啊， 这个其实有点过分。这就其实有点像咱刚才说的，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他出来吃饭就是奔着就来宰你来的。 那不行。 对，就觉得说你就是多，你就应该给我花，凭什么呀？ 那不行，对， 太过分了哈。这个远离好不好？ 把朋友圈重新 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没错， 该删删哈。 来继续听到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 人的晚餐啊，来自王若琳。 这边看到刚才好久以前的一条留言，怎么就错过了？还挺有意思的。他说：“有些人总想占别人便宜，到结账就装傻，你傻，我比你还傻。” 哎， 对，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惯着，是不是？ 吃不完的饭。哎，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打烊了。 望着没话说了，已经聊干净了，就看着，深情对视，顿时出感情了。你也是这种人啊？赶紧握个小手吧，这么多年没发现。 然后咱们先把这顿饭 AA 了，咱们再接着干聊。 就是，然后这对视完了不说话，俩人一掏兜，我什么都没带。哎，我也是，挺好啊。 老板娘，你给我出去。 好，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然后其实也看到大家各个方面不同的观点，其实能有这些聊的证明大家心里都是敞亮人，对吧？也都跟朋友之间都有自己的小默契，很开心就好了哈。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继续跟各位再见啦， 明天见， 拜 拜, 拜, 拜。 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的说随便。习惯忘，习惯误解，习惯原谅，每句抱歉，习惯是成熟的逐渐。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让感动，让人怀念，怀念那个炙热少年。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畏可怜，可悲可憎，可恨可笑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的说随便。迷失人群之间，走路盯着地面，几乎拒绝所有来电。我总是很特别，我特别的纠结。我擦肩而过的爱情，不被理解的个性，还有孤注一掷一厢填改可笑的勇气。笑脸的说随便，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黑咖啡。 哎，生活当中呢，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黑咖啡。其实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黑咖啡呢，它的名字叫做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那么很多人提起这个黑咖啡啊，都有一个念头，就是它会不会特别的苦，特别酸涩呢？我告诉你，如果您真正的尝到了具有非常多风味的这样一个咖啡豆研磨出来的黑咖啡，可能苦和酸并不是您能够接受到的第一印象，反而是甘醇和甜能够刺激您的味蕾。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十之巅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啊，它选用的咖啡豆就是这么一款能够使